10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委屈，不论八卦，偏袒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这周尚远和甄奇跟您聊的是相声当中的那些家长里短， 哎，就是您身边发生的事儿。 哎，我们还发现呢，这相声作品当中这方面的内容那是非常非常的多呀。 当然了，您作为相声演员也好，相声作者也好， 嗯， 经常说相声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舞台上呈现的就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哎，还真是啊，好的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呢特别特别自然，就像人与人之间聊天似的，就跟现实生活一样。 哎，你比如这个人与人吧，邻居和邻居之间， 嗯， 借点东西，这很常见吧？ 那太常见了。 你比如我吧，家里空调坏了啊，跟尚远借个遥控器，这很正常。 哎，我们俩住得近，这正常啊。 哎，你再比如电动车充电器丢了啊，跟尚远借个充电器，这保不齐吧？ 哎，保不齐啊。 该吃饭了啊，这跟尚远借点饭。啊，没有菜，我跟你对付点菜。 没有啊，您这就叫蹭饭哈、啊。 不是，我拿我们家吃去，我不上你那儿吃， 那还是占我便宜。 这街坊邻居关系好吗？ 哎，你别捡好听的说了。 哎，借东西常见是常见， 嗯， 但是我们这相声段子里有一样东西可不能借，要不然可就出大乱子了。 哎，借什么呢？ 哎，就是借这马褂啊。 相声扒马褂啊。 对喽，咱听听赵振铎、赵志忠、李金斗三位合说的扒马褂。 好。 这回啊，咱们三个人呢、啊、说一段， 三人说好啊。 行了行了行了， 三人说热闹。 就是，待一会儿待一会儿， 哎， 别别别， 啊， 说了这么半天了， 啊， 咱们换换吧。 换什么呀？ 别说了，咱们唱吧。 唱， 嗯， 谁唱呀？就是唱什么呀？ 咱们唱京戏呀。 谁唱啊？ 我呀。 你还唱京戏？ 就是啊，就您那嗓子， 嗯， 缺五音少六律啊，唱出来跟宰猫一个味儿。 就是，什么味儿呢？ 说话呢？ 算了，别唱了。 哎， 你又会不了几出戏， 对， 都是大俗戏，你说唱有什么意思？ 你们这什么人 啊？ 我这还没唱呢。您怎么就知道我不行呢？ 本来你就不行吗？ 连五出都过不去， 哎，还都是那大俗戏。哎， 我不是跟你们吹 啊， 就我唱出这个戏来 啊， 你们连听都没听过。 嗯， 这话太大了。 我打， 就是， 还甭说我们没听过， 哎， 只要你能唱上上句来，我们两个人能给你接上下句来。 哎，你有上句，我们两个人就有下句。 哎， 哦，我能唱上句， 对， 你们就能接上下句来。 当然了， 没错。 那么你们要是接不上来怎么样呢？ 接不上来，我们俩人磕头拜你为师。 拜你为师。 好，如果你们要接上来， 嗯， 我磕头拜你们为师。 好， 收他一小徒弟， 收一小徒弟， 收一小徒弟。 别说大话，听着啊。 哎， 唱吧。 劝千岁杀子 休吃口，老臣欲知说从头。 这是甘露寺， 哎， 对不对 啊？ 就您唱这戏呀，啊，打有狗那年就有这个。 哪年有的狗啊？ 那你查历史就得了， 年头太远了。 这戏咱们可会。 二位 啊， 还美呢。 哎，怎么不美啊？ 一点礼节都不懂啊。 什么礼节？ 你想我唱第一出戏能让你们接不上来吗？这是礼节性的呀。 唱第二出，你们肯定就不行了。 好，没有不行的， 你唱。 听这个，妇女大雨在火下， 家贫哪怕人憔悴， 打一杀， 嘿，叫你 杀价， 打一杀价。 这出戏啊，从有兔子那年就有这戏了。 这话太损了啊！ 会，再唱， 会，会， 怎么样？ 第三出戏肯定你们不会了。为什么啊？没什么，全国这么多的京剧演员，没有几个人会唱这出戏。 是啊， 听这个。 好，你看， 绣户大妈奔家乡，行人路上啊，马蹄也忙， 坐立在吊鞍。永不忘见一位大嫂守盘丧，电影好像罗氏女。 别唱了， 吓一跳， 干嘛呀？ 怎么了？ 没日子唱了是怎么着？啊？ 这 怎么会、啊？ 就是这出戏怎么会、啊？ 会， 卖糖葫芦味都出来了。 会， 来，接着往下唱， 往下来 唱， 唱的新颖的。 哎，唱， 唱什么呀？ 唱， 唱。 唱什么呀？ 唱戏呀、 啊！我就会这三出。 怎么样？连五出都过不去吧？ 过不去。 我说什么来呢？ 这样怎么能跟你们一块合作呢？啊！当着这么些人 啊， 诚心撅我啊， 没 给我难看。好，行了，你们有能干，你们二位本事大。嗯，好，二位 僵了， 你们占领舞台啊！我走了，打这儿。不唱了， 别 不说相声了， 咱来说， 别 唱， 不，我这是哎， 你打他干什么呢？他招你惹你了？ 我这是干 啥？还是说 啊？不说 啊？ 转业， 你干嘛去？ 啊，卖白菜去，不说相声了，成不成啊？ 别走 啊啊！干嘛不走？不干了， 不干。 你们有能耐，你们本事大。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你吗？这成不成？是不是你们这不成心撅人吗？这不是 呀，挂不住 了，就是这。算了，别走。 哎，还说吧， 说什么呀？打这儿不说相声了，转业，告诉你们一遍了，转业，卖白菜去， 卖白菜去。好， 你让我， 那他走，让 你让我去问问，你等我行吗？ 哎， 啊， 你过来， 怎么了？ 你走 啊？ 还回来不回来了？ 走了回干嘛？我说了我不回来了，我不干了， 我不干了 啊！ 明儿回来不回来？ 这辈子都不回来了， 打这儿起不见我了，是不是？ 对， 好了，把马褂给我脱了。 哎哎 啊！ 喂 哎 哎， 脱 了！哎， 你给我脱了！ 哎，不是， 你 脱了！不是， 你脱了！不是，怎么回事？ 嗯 嗯。 他穿那马褂 怎么样？ 是我的。 他穿这马褂是你的？这不是，您消消气，您甭忙。 我的。 是，我问问。 你看他穿的那么短，那是他怎么的样子？好看吗？ 对，可以难说。 绝的。 我说他穿上怎么跟秃尾巴鹌鹑似的？不是，我说这马褂怎么意思？ 啊？什么怎么意思？ 啊、这马褂是怎么意思？ 马褂怎么了？ 啊， 马褂这不挺好的吗？ 是挺好的。这马褂是谁的？ 你管得着吗？ 这什么叫管得着吗？我问问怎么了？ 啊，马褂啊？ 啊， 马褂？ 嗯， 啊， 谁的？ 您那是马褂是？ 嗯， 是他的呀， 他的呀，他的给的。 哎，是他的，我不能给。 你怎么不能给呀？为什么不能给啊？ 给他我穿什么呀？ 啊，我知道你穿什么呀，人家东西就得给。 那不能给。 怎么不能给？ 我给他，他弄脏怎么办 啊？他卖了你也管不着啊。 就 真是的 啊，不能给。 怎么不能给人家？ 我这马褂虽然是他的 啊， 但是我没跟他手里借呀。 甭管跟谁借的，这也是人家的东西。 那不成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他这个马褂他、嗯、他是他、嗯、我跟你说他、嗯、 可是这么回事儿， 怎么回事儿？ 这马褂虽然是他的， 嗯， 但是我也没白穿， 你还给利息了 啊？就是你给他出力了， 就是啊。 哎，我跟您说清楚了 啊， 虽然我没给他出力， 嗯， 但是比出力好处大。 怎么？ 你我跟您说啊， 啊，你说说。 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办喜事儿， 嗯嗯， 我想呢，咱们穿规矩一点， 嗯， 我穿马褂不显着有礼貌吗？ 嗯嗯嗯， 其实我还没有。 啊， 我就想起他来了，我知道他有这个马褂，我就上他们家去了。我到他们家以后呢，他正赶没在家，他母亲在家呢。我见着他母亲以后，我说那什么，大嫂， 他还是长辈， 那什么斗在家呢吗？哟，兄弟，斗没在家，你有什么事儿吗？我说那什么，我有个喜事儿，我想借斗那马褂穿穿。哎，行行行，我给您拿去。说这话，他母亲把这马褂就给我拿出来了。我刚要走，他母亲就说了：“哎呦，兄弟，我托您一件事儿吧。我说您什么事儿？您说。这斗这孩子呀，说话总是那么云山雾罩，满嘴跑火车。在外头一来就让人问住了，两来就是让人问住了。他在外头怄了气，回家拿我们仨法子。”您呢经常跟他在一起，遇上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您呢给万源全一点说。哎，您说这马褂我白穿了吗？ 啊，那是没白穿。人家这一说我就明白了。 就是嘛， 这啊， 是没白穿。 什么没白穿呢？你不知道 啊？ 你不知道？ 我不， 他为了要我那马褂。 我 这人可不是小气啊，就这马褂我们家好几百件呢。 是啊， 你别管 这马褂。哎哎，这马褂你不给了怎么着？ 我没说不给啊。 那你什么时候给我？ 反正什么明年吧。 啊， 哇， 明年 寒都穿碎了。 你明天给我送去 啊。 明天 给我写。 怎么 明天呢？还有一档子事儿，我还得穿一会儿。 明天 那什么 后天、 啊、行 后天早四点。 哎， 早四点 你起得来吗？你 啊， 后天那什么吧，那个夜里十二点吧。 啊， 夜里 十二点、 啊、 我都睡了。上午九点。 下午六点怎么样？ 上午十点。 下午两点。 中午十二点。 十二点五分。 五分钟你妈正经什么呀？ 那你后天给我送去。 后天十二点五分。 别十二点上我这吃饭啊。你穿着在一点。 是我真注意你。 咱怎么这么多头皮屑呀？啊， 哇， 刚才是不是拢头拢的？ 你注意点，这东西它好东西。 嗯， 怎么净是嘎巴吃饭还得撸汤儿，你这还白点，你还吃奶呀？是怎么的？ 好， 哎，没有，这可能刚才剩了，我注点意。 哎，注点意啊！你还走不走了？ 不走了， 走不走了？ 不走了 啊！你看这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会话，你等会儿我。 行，我 等会儿， 我等会 儿。哎，啊， 行， 这没事啊。 嗯， 等着啊，说会话。 嗯， 好的，不，这个马褂 啊， 人家确实是没白穿。他因为您这人说话竟云山雾罩没谱。 谁云山雾罩？ 竟让人问住。 什么让人问住？你不懂，因为我这人有学问 啊。 你说我这人有学问，跟他们说话他们听不懂。哎呦，云山雾罩是不是？我这模样这么漂亮的人能像云山雾罩的吗？他不像啊，是不是？我真不爱跟他们说话。一说话我就难受。 难受什么呀？ 您不知道。 嗯， 我这个人呢 啊 最爱骑马。 嗯， 我买了一匹大白马。 哦， 白龙马呀。 是 这匹马。 嗯， 五尺多长，一人来一高，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 嘿， 这么好的马，10000块钱买的。 哎呀， 哎，这么好的马。 嗯，怎么了？ 掉茶碗里淹死了。 啊，他是云山雾罩。 其实我能不难受？ 行， 我这人 不，你别哭了。一匹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 就是，我难受。 哪有这事啊？ 不信你问去。 我问谁呀？ 你问他去呀。 哦，他知道。 他知道啊，这能胡说吗？ 这事儿还真得问问。哎，那什么，我跟您 啊，这个马褂后天。 是，那我不管。 中午十二点。 这马褂的事儿我管不着 啊。 我跟您问点别的事。 啊，您说。 这个说有一匹这个五尺多长的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有这事儿吗？ 您再说一遍，什么什么？ 有一匹大白马， 掉茶碗里淹死了，有这事吗？ 大白马 啊， 掉到茶碗里淹死了。我说你还没睡醒呢吧？ 谁睡觉？ 胡说带把的，哪有这事？ 没有，我一猜就没 有。 错， 不是错了，不是。讲好了后开事儿的吗？ 不成，一会儿都不成。 怎么 办了？这啊，我爹匹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你不知道吗？ 哦，那个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是他说的 啊？没有吧？ 有 有 有有有。 你看怎么样？这事儿可新鲜。 就是啊。 好，那您说说吧。 啊， 这个大白马怎么会掉茶碗里淹死了？ 是啊，这个大白马怎么会掉茶碗里淹死了呢？ 就是。 当然你是不理解了 啊，是不理解 啊，不但是你不理解， 嗯嗯， 各位先生们也不理解， 哎， 不但是各位先生们不理解， 嗯嗯， 连我都不理解 啊，你不理解 啊？不是，开始我是不理解， 啊， 那么后来我一明白了呢，嗯，哦，我就明白了， 啊， 我就理解了， 说说 啊，这个大白马啊，大白马， 对， 掉到茶碗里淹死了啊， 对对对。 哦，对了，他说这个大白马是一味药材，这么大又叫海马， 这是海马。 哎，开始就 不是不是骑的那个大白马， 哦， 不是那海马，那是药材。 对对对，骑的大白马， 哦，骑的那个大白马， 哎， 怎么掉茶碗里淹死了？ 是啊， 啊， 对呀， 啊，什么对呀，啊？ 对，没错，没错。 那你说说怎么？ 他说这个茶碗呢，是天津附近的郊区啊，有一个湖。这个湖的名字 不是不是不是那湖的名字，就是喝水那茶碗。 对对， 哎，喝水的那个茶碗掉，啊，里头， 哎，对了， 淹死了， 哎，喝水的茶碗， 大白马， 哎， 掉到喝水那个茶碗里头 淹死了， 啊，怎么淹死的？ 这哎，这连一马蹄儿也下不去。 这就是， 哎哎哎，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 怎么回事？你说说。 大白马呀， 啊啊， 这个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 嗯， 哎，这也是他的命中注定啊， 像话吗？这 他该着怎么死啊？ 没听说过。那么大个大白马怎么会掉茶碗里淹死的？ 小山，你别忙啊，我得讲这个道理呀， 啊。你说吧。 哎呀，这个大白马怎么会掉茶碗里淹死了？哎呀，这个 什么毛病啊？这是。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 啊， 你知道廊坊二条有一个冯掌柜吗？ 哎，我没问你冯掌柜，我就问这匹大白马怎么会掉茶碗里淹死了。 这与冯掌柜有关系 啊？有关系。 哎，因为冯掌柜呢， 嗯， 他呀家办喜事儿。他呢刚买了一匹大白马， 嗯， 呵，这个骑着这匹马给冯掌柜那儿道喜去了， 嗯嗯， 到门口呢冯掌柜一看这马，这种夸，哎呀，你买这马可太好，他这人多会说话呀，哟，冯掌柜，我专门给您送这马来了。冯掌柜说，哟，那可不行，君子不夺人之美，我给你钱也不合适，如果你要是非要给我呢，这样吧，一会儿你到我书房随便挑一样东西，咱们是朋友吗？他呢，好，行，就这样吧。吃饱了喝足了以后就到人家书房了，人家书房这桌上啊搁着一个蝈蝈葫芦， 哦， 这个葫芦， 嗯， 太漂亮， 什么样？ 象牙的盖， 呵， 紫爵的那个托， 嘿， 里头啊还挂着金丝毯， 多讲究！ 里头头有那么一小蝈蝈， 哦哦， 湛青碧绿， 嘿， 蝈蝈一下来，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他一看爱上了，冯掌柜，我就要你那蝈蝈，拿走，高兴，揣着牌子， 嗯嗯， 走到半道儿，他渴了，想上茶馆呢，喝点水，到了茶馆以后呢，沏上一壶茶。倒了一碗水还没喝呢， 嗯， 你想茶馆吗？什么人都有， 嗯， 养蝈蝈的，养蛐蛐的，养鸟的。旁边那人拿出一蝈蝈葫芦来， 嗯， 跟那人说，嘿，你看没有，刚买的10块钱。他一听10块钱，瞧瞧咱们这个，掏出来， 嗯， 掏出一大盖， 嗯， 你想这蝈蝈在这怀里捂了半天啊，它热呀， 嗯， 一打盖呢外头一线凉风，这蝈蝈噌整掉在这茶碗里头， 是啊， 淹死了。 明白吧？明白不明白？ 我问的是大白马怎么会掉茶碗里？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他这个大白马不是用这蝈蝈换的吗？ 对对对， 淹死这蝈蝈不就等于淹死这大白马了吗？ 这么回事儿啊？ 这不活人受罪吗？这个这， 哎呀，这真是这。 哎呀， 不是，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怎么说话呢？ 我这人说话他不是爱抄劲儿吗？ 是你抄劲儿了，我绕远了呢。 谢谢。 这 马褂， 你先穿着，穿半截，穿半截，半截。 这马褂的作用真不小啊！哎、 真能说，渴了，嗓子冒烟了，我给你要碗茶，来， 来，不用， 还给打水去了。 那不，哎，走吧， 我再聊会儿天 啊。 你印一嗓子，我再跟他聊会儿天。我这爱说话。 再聊。 谢。真的，好啊。这毛病啊、哎、 啊， 还是在您这儿呢。 怎么会在我这儿？ 你应该说是淹死了蝈蝈，不能说淹死大白马。 哎、不，我们有学问人都说淹死马。 啊，有这么说的？ 那当然了，淹死马。你说我这匹马，掉茶碗里淹死了， 好， 没腿了。出不去了，我又不会开车，骑着马出不去了，怎么办？家带，拿出去，家带，烦了，正烦呢。相声演员姜昆知道吗？ 啊，知道。 那跟我是朋友， 哦， 我们俩最好的朋友。开着车接我来了， 嗯， 一会儿唐杰忠开车来了，俩人接我吃饭，我能让他们花钱吗？我有钱呐，我一拉抽屉，嚯，抽屉里好几万块钱， 嚯， 拿了一袋一万块钱搁兜，走，请你们吃饭。 哪吃去？ 挑，随便挑。俺说，前门外。 哪家？ 堆处。 哦，烧麦馆。 哎呀，爱吃烧麦，爱吃面食啊。我说走，上楼，楼上有雅座。上了楼，靠着窗户那雅座，坐好了，三位，一二三，把窗户打开。二位随便点菜，一万块钱吃啊，挑菜，选菜，正要选菜，就在这，就听楼下，喂， 怎么样？ 飞上一只烤鸭子来 啊， 还没脑袋， 没 摸，哎呦，这个烫，热气腾腾啊！我二位还点什么菜？飞来凤啊，吃。唐杰忠，鸭屁股归你，你最馋。来， 行了，别说了， 怎么了？ 烤鸭子还没有脑袋，飞到楼上 啊？飞上来了，这能胡说吗？ 哪有这事？ 不信你问去。 我问谁呀？ 你问他去。 哦，他知道， 啊， 那好极了，咱们再问问。我， 这个他是啊，烫死那个淹死那蝈蝈，这就等于淹死的。 这我明白了，这我明白了， 这明白了， 这我明白 了。那好， 我再跟您打听点事，说在这个都一处楼上吃饭，正点菜呢，忽然间嘛，从楼底下飞上一只烤鸭子来，而且热气腾腾，还没有脑袋。我有这事儿吗？ 由楼底下 啊 往楼上飞烤鸭子， 哈哈， 还没有脑袋。 对， 你今儿下午吃的什么呀？ 哎，这啊， 是不是吃多了撑的呀？ 谁 满嘴失火呀？ 脱了， 哎， 脱了！ 你不是说再穿半年？你穿 半年半分钟都不成？ 怎么样？ 行了，怎么着？你由楼下往上飞烤鸭子，你不知道吗？ 哦，由楼底下往楼上飞烤鸭子是他说的 啊？没有吧？ 有， 怎么样呢？ 好，这段赵振铎、赵世忠、李金斗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八马褂》还没听完，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时段空中小林继续欣赏。主持人尚远，特邀嘉宾相声演员甄奇，和您过会儿再见。 情绪化，被爱迷惑不上不

世代代相传，论风的文章未逊鲁肃的八卦话。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哎，上半时段听了一半的是赵振铎、赵世忠和李金斗合说的八马褂，下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 由楼下万盛飞烤鸭子，你不知道吗？ 哦，由楼底下往楼上飞烤鸭子是他说的 啊？没有吧？ 嘿嘿，有 有 有， 怎么样呢？ 那行了，那你再说说吧。 嗯， 这个烤鸭子怎么会飞到楼上头去了？ 就是 啊， 这个烤鸭子嘛， 啊， 它怎么会飞楼上去了呢？ 就是， 而且还没有脑袋。哎，对，正因为没有脑袋，它就飞上去了。哎， 怎么飞上去了？ 哎，有那么一句话。没脑袋苍蝇瞎撞，有这么个句话没有？ 啊，这话有。 许他没有脑袋苍蝇瞎撞， 嗯， 就许我们没有脑袋的鸭子瞎飞。 哎，对，这像话吗？这都不像话。这烤鸭子没有脑袋怎么会飞到楼上去了？ 啊，他 你说出这道理来。 什么道理？他愣飞上去了，那怎么着啊？那个 怎么飞的呀？ 是啊，他怎么飞的呀？ 啊， 他这个、 啊， 这个烤鸭子 啊， 哎，烤鸭子。 咱们在哪儿吃饭来了？ 都一处啊。 都一处前门大街 对口， 先口边上。 哎， 落东了。哦，对，这就对了。 怎么对了？ 这烤鸭子是飞上了 啊？怎么飞上的？ 因为鲜鱼口里那个烤鸭店，知道吗？ 我知道， 那叫什么？ 变异方。 哎，这只鸭子是由变异方那儿飞出来的。 对，它怎么飞出来的？ 是啊，你想啊，它这个，这烤鸭子嘛， 啊， 烤的还流油是吧？ 对， 哎呀， 飞呀！ 这个烤鸭，你见过这个烤鸭子吗？ 见过。 那个烤鸭子，它有那个炉，炉上的有横梁，有挂钩。 对， 那把那鸭子往那脖子上这么一勾， 啊， 底下拿火烤啊。 对， 你想那鸭子它受得了吗？ 啊， 这底下这火。这鸭子，哎呀，越烤越难受，越烤越难受。这鸭子一想，哎呀，干脆我飞了吧。 这像话吗？这个，我看你比鸭子还难受呢。 不是，他 怎么会飞上去 了？他因为他是烤鸭店嘛，他就有烤鸭店飞出来的。 这他怎么飞上去 了？他卖烤鸭嘛，他不就他不就飞，啊，飞上来了吗？ 哦，卖烤鸭就飞烤鸭了。 嗯， 那馒头铺呢？飞馒头。 哎，你看馒头飞不上去， 怎么？ 馒头它没有翅膀。 嗯， 这个鸭子它有翅膀啊。 对， 这个鸭子有翅膀。 更不像话了，有翅膀它也飞不上去 啊！它就愣飞上去了。 怎么飞的？ 它怎么飞的呢？这个啊，这个烤鸭子啊， 活人受罪的 烤鸭子哦！哈哈，我想起来了， 想起什么来了？ 廊坊头条有个开金店的， 嗯， 姓赵， 啊， 赵掌柜的，知道吗？ 啊，知道。 嗯，他们家办事儿， 嗯嗯。 在那个烤鸭店，就是变异方吧，哎，在变异方那儿呢，订了一只鸭子。这鸭子呢，一般的都是小徒弟给送。用一个扁担，啊，小扁担，两边有钩。如果要是订两只呢，一边挂一只，小徒弟这么一扛就给送去了。人家订的是一只， 哦， 这一只呢，只能在一个钩上挂一只鸭子。小徒弟呢，扛着。这只鸭子就出了这个烤鸭店了。 嗯， 等了到鲜鱼口门口的人多呀，这小徒弟没留神，那这个小扁担这个头啊，碰了一位走路的同志，整碰在人家腮帮子上头。那人说：“哎，你怎么了？你怎么拿扁担碰我？”小徒弟也不会讲话啊，怎么了？碰你了？碰你怎么着？哎，你要这么说话，我打你！你敢？我就啪！这小徒弟一嘴巴，小徒弟吓得，哎，你怎么打人？你打我，我也打你。他这拿着这扁担呢，你打我，我也打你。他怎么一抡呢？他就忘了后头还挂着一只鸭子。烤鸭子那脖子他也糟啊，由这个脖子这儿就断了。这只鸭子这么一抡，啪！ 怎么样？ 整掉在他那桌上。 是啊。 为什么这只鸭子它没有脑袋呢？ 那怎么回事啊？ 那脑袋还在那钩上挂着呢。 我说你有钱自己做一件马褂好不好？何必受这个罪呀？ 哎，你太难了，你 哎，擦擦擦擦干，擦擦干，擦擦干。哎呀，真 难，你太难了，你太难了。这你得亏是飞烤鸭子，这里又飞酸辣汤，我没词儿了。啊，这我怎么给你说呀？这 真好，真好 啊！飞上去了没？飞上去了没？ 好，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哎呀，真是，哎呀，真出汗了。 这马褂， 马褂穿五年。 嚯， 有钱就多做马褂。歇会儿，歇会儿，赶紧走。你歇会儿，我 到时候了啊，各位， 还差一点， 还差不多 啊。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姐，这还给你当个椅子。 你，哎呀，我说你别说了，成不成？ 喝点水，你喝。哎，你这白毛汗都下来了，这 好家伙，这是门擦了。 哎呀，擦擦， 快快点，快点， 哎呀，真有。这个毛病还在你身上。 怎么会在我？ 那不能说这烤鸭子是飞上去的啊，应该说是抡上去的。 哦，飞飞飞飞飞飞，有行不行？都说飞， 都说飞， 都说飞，飞烤鸭子，飞得蹦嘛。这只烤鸭多好，妈，哎呀，那个油啊，热气腾腾。仨人分了，姜昆来一大腿，唐杰忠鸭屁股吃了， 真馋， 我也吃，吃完了一分没花，来吃，来吃，吃完了。哪儿去？唐杰忠，跳舞去。 哦，跳舞。 唐杰忠爱跳舞。 哦哦， 你别看他岁数大，心不老。好，爱跳舞。跳舞，我上哪儿？北京饭店。 嚯， 十七层。最好的舞厅。我请客，我请客。走，开桌。啊，去了，跳舞。仨舞下来了。唐胖子，身上出汗了。热呀，受不了。怎么样？渴了吧？渴了，吃冷饮是不是？给你一万块钱。买一万块钱冰激凌吃， 那吃得了吗？ 有钱呐，这钱没花呢，给去买去。我不吃，我不吃，我不爱吃。我把窗户打开，站在阳台上，一看这夜景太美了，十七层楼上，哎呀，正站着呢，正站着就听一楼，嘟嘟嘟，有一蛐蛐叫。 哎，我您 这一楼这蛐蛐， 不是您等会儿， 您老婆吧， 您先等会儿吧。 哎呀， 您在十七楼上。一楼有个蛐蛐叫唤，您能听见吗？ 耳朵好啊， 耳朵好 啊，1.5的耳朵， 嘿，那是眼睛。 哎，你管那个，我耳朵好，我咽了1.5的耳朵，突突突，哎呀，这都蛐蛐多好，老棒啊！我赶紧三步并成两步，唰，到一楼一听，突突突， 在一楼呢， 没有， 在十三陵呢。 啊， 跑十三陵去了， 好容易到了十三陵，我这么一听，突突突， 在十三陵呢。 在张家口呢， 是啊， 哎呦，我就奔了张家口了。到了张家口，我就弯呐、啊、弯呐、啊、弯呐、啊，一直弯到内蒙古， 火 可找着这蛐蛐窝了。 是啊， 一弯，砰，这蛐蛐噌窜出来， 嚯， 就这蛐蛐，就这脑袋 啊， 哎呀，比这剧场大。 是啊， 两只眼睛跟那探照灯似的， 嚯， 两个虚的跟电线杆子似的。 哎呀， 20圈火车那么长。 行了，你 二分钱买一小馅儿，你说。拉回北京， 你别说了， 太棒 了，哪有这事啊？ 不信你问去， 问谁呀？ 你问他去。 哦，他要知道， 当然了。 好极了，我再跟你打听打听，说有一个蛐蛐，那脑袋跟这剧场似的， 没那么回事， 两个须跟电线杆子似的， 胡说八道， 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满嘴石火， 有跟火车那么长的， 没有没有， 他说的， 他说的我也不知道。 怎么？ 马褂给你了， 给你了。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振铎、赵世忠、李金斗三位合作的传统经典的相声名作《扒马褂》。这两天呢，我们跟甄奇聊了不少邻居之间的事儿。您像下面这段练气功当中，就塑造了这么一位街坊张二伯。哎，这位有什么性格、什么事儿呢？我们请您来听听这段马三立表演的练气功。 我像我应当练什么就练什么，这个太极拳呢、啊、八段锦呢、啊、练练气功啊，这整个呼吸有自由气功，没有准姿势，也不是那24手，你自己随便动换动换，想怎么怎么的，没有准姿势，这一天你想怎么怎么样，哎，这就叫这自由活动，浑身上下抬胳膊抬腿啊，什么踢屁股呀，这个、自由想这样就行。所以练着硬性气功那得是功夫，第一样你得有这个坚强的毅力，而且呢你还得有这个下决心，必须得常练，不是一看就会。你瞧这小伙子，这那砖啪

这走了，又来一个孩子，接过小孩，拿一大苹果，头后大香蕉，红香蕉的，红香蕉的大苹果，这么大个儿，头后舍不得吃，这孩子打早晨得拿着玩，出来进去打胡同外的一进口，哎，多二百种在这儿，小伙儿，小伙儿，哎，拿着吧， 二百， 苹果，这孩子不敢让他看，小伙儿，我看嘛样的。苹果，我尝尝，我尝尝。孩子直往后退，他往前上。要倒霉的信吗？要倒霉的信吗？我让你哭回家信吗？二百，二百，你尝，你尝尝吧，你尝口吧。小孩个儿矮啊，他个儿高啊，还得举着，举挺高吧，他嘴上递。二百，你是尝一口吧。摇的手别赖我啊，那不赖你当时我摇的手，倒霉孩子护食没出息，我还都吃了吧，倒霉孩子，这大苹果全拿回来了，一张嘴这二百，这俩大牙你看工厂车间的大台前子呢，对着牙还挺好使，呱呱呱呱呱，嗯，哦，完了，没了，咽了，好，给这块，你办多好，没糊，这糊你办了，街坊邻居没有不恨他的，完了现在恨不了他了，二百完了死了，死了，今年春天死的，怎么死的呢？就因为他混，就因为他混，他才死。有一天晚上跑我们家去了，我们对门住吗？在这一胡同对门，跑晚上吃完晚饭上我们家去了。二百正看电视，电视台转播，转播体育馆武术比赛，练气功。好，二百来了，坐着吧，您坐着，坐椅子，坐椅子不靠背，不倚着，象拉屎大架子，这样坐着。咱们家的孩子大人都聚精会神的看这武术比赛练气功，呵，不易啊，这功夫。二班撇着嘴斜着眼看，不服啊，看不起的，这样看，撇老撇着嘴，哪样功夫咱们都夸好吧，他撇嘴，一看这砸石头，把这气功这浑身的力量叫到手腕子上，一块大石头，两边了，呵，全场鼓掌，体育馆的哇都叫好，咱在家看电视也看，呵，这真神了，你是讲这二伯呢摇头四下，就我弄这个就一下退劲儿，咔，这个没劲，没劲，不行，劲不劲，这下去了，又换一个，换个节目，油锤灌顶，十二磅大铁锤，脑袋顶个砖，啪，这一下砸碎了，砖碎了，纹丝不动，这多好啊！二伯撇着嘴，见谁都行，见谁都行，不叫玩意儿，心想妈，没劲。没劲，这完了又下去了，上了一节目什么呢？来一小伙子，上回赤背，大光脊梁，上身一满拖，大光膀子，拿这么大大西瓜刀，大西瓜刀，这手拿一个木头棍子，上来，拿这棍子削这棍子，让人看这西瓜刀多快，唰唰唰唰，跟修铅笔一样，唰唰唰唰，修完了，修好些碎木头。把棍子一扔，把这大西瓜刀，大光脊梁，上身赤背没衣服，把这西瓜刀往心口这儿一立，这攥住这把气功一令气，拿大棍子砸砸这刀，嘿打嘿打嘿打，刀拿开一道白印，好，大伙儿鼓掌欢迎，好，完了散场，节目转播完了。 咱们家一瞧，完了，关电视吧，二呗，还运气，这回也不说话了，也不撇嘴了，都圆圆了。电视关了，二呗，你喝点水吧，喝啊，逗会儿啊，跟我较劲儿，这算行了，这算行了。小哥几个哦，在我长辈眼前叫一摆，好啊，这算行了。站起来回家了，咱也不敢，人也不敢送他。我说您等您回家吧，一会儿回家走了道还到了，这算行了。让我让小哥几个看我长辈怎么样，不服我老子搞药啊，这算行了。到家踢踹门，当当踹门，二婶怕他，平常打他厉害啊，一听来了赶紧开门，哟，干嘛去了？他连理都不理，连搭都不搭，迈大步往屋走，这算行了，这算行了。到屋里干嘛？脱衣裳，把衣裳脱了，小褂脱了，把背心脱了，他脱大公鸡呢。二婶一看，哟，你脱大光鸡能干嘛呀？别看冻着，别管，管我干嘛？一猫腰伸手，打柜橱把菜刀拿出来了，大菜刀新磨的，锃光瓦亮。拿大菜刀，还拿手还试试，这算行了。这算行了。二婶一看，要你这干嘛呀？你这干谁呀？你这是干谁呀？去躲躲躲躲躲躲躲去，知道吗？看来劲儿吧，拿大菜刀往身上摆。人家练气功，人家搁在心口这儿，用肋头顶着。他不是，他找软和地方，把大菜刀搁肚子上了。这算行了。这算行了，搁这想还得砸呢。给我拿擀面棍来，给我擀面棍去。二婶下来，哦哦，赶紧把擀面棍给他了，拿大擀面棍抡起来了。嘿，婆。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马三立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练气功》。听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和特邀嘉宾甄奇，感谢您的收听。下一个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明儿见。 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只为有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有你的呼吸。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我可以